来日可相见。 你我相隔多么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境可会改 加上梅艳芳的一首《缘分》，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的5:11，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今日咧就系呢个长假期的第一日啦。咁喺呢度咧先祝大家咧就系有一个愉快的长假期啊！今日咧就呢个耶稣受难日啦。咁啊，当然啦，可能平时咧礼拜五嘅时候咧，你可能仲系瞓紧觉觉住嘅。点解咧？可能你跟住晏啲就要起身翻工或者翻学啦。咁但系因为今日系长假期嘅第一日啦，可能好多朋友其实寻晚到依家都未瞓，又或者搞下呢，搞下路，可能听下歌，然之后咧又到咗朝头早嘅时间啦。如果你未听过呢个节目咧，就介绍你啦。咁啊，星期一至六啊，如果你喺第五台咧，系会听到呢个节目；而喺第一台咧，就会听到星期一至五嘅清晨爽利啊。咁啊，佩佩咧就主持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节目啦。咁啊，望下日子啦，今日咧就嚟到2021年嘅4月2日啊，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2月21噶啦噃，今日咧就如果大家即系有寻日啦，或者可能喺较早之前都即系望下嘅日历，4月1日咧，好多时候大家就会谂起愚人节啦。除此之外咧，都会谂起哥哥张国荣。寻日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形色色咧嘅节目啦，或者活动咧，系纪念呢一位咁一代嘅巨星哥哥张国荣嘅。咁朝早咧，佩佩亦都拣嚟咗好多佢嘅歌曲，因为可能喺香港就叫做啱啱过去咗4月1日啦，就变为4月2日啦。但系可能喺世界嘅另外一边，即系我哋嘅地球嘅另外一边，而家仍然系4月1日嘅。就让我哋一齐去听下哥哥嘅声音，一齐喺脑海里边回忆佢舞台上边嘅风采。一阵风吹埋嚟嘅时候，你会唔会谂起佢呢一首歌呢？风继续吹。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此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清，晚空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其实呢两日可能你都会听咗好多张国荣嘅歌曲，不过真系百听不厌啊！有谁共鸣？张国荣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风势系较大，早上气温系较低嘅，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8%。会唔会有啲歌咧？其实一转出嚟，你就已经知道系咩歌咧？呢啲咪就系经典嘅歌曲咯。紫琳情歌会唔会都数到呢一首咧？我愿意。 是抱着白云睡，人像是醉在白云里，共你一起。多么美，呼吸声都似诗。但愿接受情意，全受下这份情意，让我倾出心中意，让我倾出心底意。我是从来一心一意，如果还是感到怀疑，愿给我暗示明示，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能为爱，能为爱，我愿意 为我当花点心思， 我愿意 为我一生 受情缘，全受下这份情缘。让我倾诉心中意，让我倾诉心底意，我是从来一心一意。如果还是感到怀疑，愿给我暗示明示。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能为爱，能为爱牺牲。如果还是感到怀疑，给我暗示明示。如果能让我终会得到你，能为爱，能为爱牺牲，我愿意。 为我多花点心思， 我愿意。 为我一生都心思， 我 如果哥哥同你讲我愿意，我谂即系大把女孩子扑到咁佢讲话我愿意。好，咁啊带嚟咧呢一首张国荣嘅我愿意。五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嘅上昼嘅五点半钟。当然五点半钟咧有新闻听啦，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嘅。听多首歌就会有新闻听啦。专辑嘅继续系张国荣嘅歌声。龙本多情， 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及爱情欺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最终，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多 心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都关注多名香港政治人物在前年八月十八号在港岛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罪名成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古特雷斯经常重申二十一世纪不应该再有良心犯，同埋应该有和平集会权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案件反映中国正寻求全面打击所有不同政见的和平集会。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寻日派代表到法庭旁听审讯，欧盟对案件表示非常关注，并将继续监察事态发展。欧盟宣布将于今日稍后同伊朗、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及英国的代表举行视像会议，讨论美国重返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事宜。欧盟对外行动处的声明表示，与会国家将会讨论美国可能重返伊朗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委员会，以及确保各方怎样全面履行核协议的条款。欧盟对外事务部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莫拉将会代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主持联合委员会工作。外交消息透露，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过去星期一已经同伊朗讨论过有关美国重返核协议。世界卫生组织批评欧洲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速度慢得令人无法接受，指欧洲疫情比几个月前更加令人担忧。世卫欧洲区主管在一份声明说，疫苗是摆脱疫情最好的方法，但疫苗推出速度过慢，延长欧洲地区大流行，强调必须要加快疫苗生产速度，减少制造过程的障碍。如果疫苗覆盖率持续偏低，欧盟国家就要延长封锁措施作为代价。世卫说，欧洲超过50个国家过去一星期新增160万宗确诊，接近24000人死亡，但近九亿人口中只有一成人接种首剂疫苗。北约表示关注俄罗斯在接近乌克兰东部边境增兵。一名北约官员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批评俄罗斯破坏乌克兰东部的和平。多国驻北约代表讨论乌克兰东部最新局势。一名北约官员指，他们关注亲俄分子和俄罗斯近期在乌克兰境内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又指俄罗斯违反2020年的停火协议，造成上星期四名乌克兰士兵死亡。路透社引述未经查证的社交网络片段显示，俄罗斯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其他军备运送到乌克兰东部边境和早前吞并的克里米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反指北约国家及其他势力的军事力量在俄边境地区变得活跃，迫使俄方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边境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153点，上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019点，上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0.61，瑞士法郎0.943，加元1.255，人民币6.56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18美元，卖出1,730.7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中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我只得你会叫我仿佛人群里最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 其实要在云云的张国荣的歌曲里面拣一首最喜欢的真的很困难。心水星的你会不会知道佩佩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呢？其实由我平时播放率来看应该都会知道，就是刚刚播完的这一首最。时间来到早上的5:57，听紧的你有清晨爽利节目。转头回来有6:00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张国荣柔情蜜意。 何妨细说恋爱时，同来回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拥至。从头细细讲我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忘认是你像个疯子。愿你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可爱事，而烈士原没法语像狂雷和暴雨。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your history tonight. Please whisper to me, please show meHistory tonight. 何妨细说恋爱时，同来换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拥至。从头细细讲你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忘认是我像个疯子。愿我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好故事，而烈士原没法语像狂雷和暴雨。Listen to me, my history tonight. Yes, listen to me, yes, listen to me, my history tonight.往事永远是美，苦也是美，谈情从来没道理，越糊涂情越美。 今次的听证会将任命一个全新的仲裁小组进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

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啊！今朝早又系由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4月2日，农历咧就系2月21日，星期五嘅早上一个长假期嘅第一日啊！喺呢度咧祝大家咧有一个愉快嘅长假期啊！咁因为咧今日咧就呢个耶稣受难日啦，咁啊听日咧就正式就进入呢一个嘅复活节嘅假期啦，啊咪应该话。今日正式进入呢个复活节假期，当中仲包含咗呢个清明节添嘅，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选择咧出去郊外旅行下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都不忘咧要留意住自己咧就系即系嗰个抗疫啊，即系嗰个防疫措施要做好啲，因为咧真系人多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出事啦，因为尤其是咧你会除低口罩去可能食嘢啊嘅时候咧就更加要小心小心啦。咁啊更加要小心咧就系啲精神健康问题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高敏感咩嚟嘅咧？高敏感系敏感啲乜嘢咧？系你敏感啲鼻敏感啊，食物敏感啊，定系个人好敏感？人哋讲一句你就觉得系人哋系咪讲紧自己咧？咁究竟系咩咧？一阵间就要留意啦噃。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系一个首尾呼应啊！记得开节目嘅时候咧，有佢哋两个合唱嘅缘分啊！呢个时候我哋带嚟佢哋一首快歌。芳华绝代，我哋有张国荣、梅艳芳啊！ 沙子是一幅画，如何掩压天下？王朝爱的伊丽莎白，谁来跪拜她？梦露若画壮重高雅，何来绝世佳话？红颜过水，锦上添花，教你当餐倾。我高贵艳丽到底，颠倒众兽，摧毁不费收，你做我的爱。 做我的迷，唯独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冰冻众生摧毁不废，但我要与天齐。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朝早六点钟清晨爽利嚟到呢个时分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啊！今日咧就系呢个长假期嘅第一日啦，但系咧电话旁边依然都有咧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早晨， 大家早晨啊！喺度咧预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嗯，咁我都祝啊沈医生咧喺呢个长假期里边咧就系可以啊充下电，然之后咧就可以继续努力咁样工作啦。嗯，咁啊，沈医生，你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其实佩佩咧都有啲陌生、哦。咁啊，今日咧就讲呢一个叫高敏感啊，高敏感咧，我以我所知，敏感两个字咧，我就认识鼻敏感啦，又认识皮肤敏感啦，认识食物敏感啦。咁但系高敏感系咪即系都系等于以上所讲呢三种或者一啲体质比较敏感嘅人士咧？ 是啊，我听落去呢我开头都有你呢一个感觉嘅。咁但係呢我再睇返佢嗰个意思嘅时候呢，其实原来呢一个系一个即係外国嘅心理学家呢去创造嘅一个术语啦，可以咁讲。其实佢就正式嚟讲唔系一个医学嘅用词或者一个医学嘅情况嚟嘅。只不过呢即系一个现象啦。咁、那个现象意思呢即系话嗰一位嘅人士呢，佢对于一啲即系感官处理嗰个灵敏度呢是比一般人高的，即是说他对于自己内在或者外在环境的刺激呢是个反应呢是较为敏感的。咁同时间呢他都会因为这些的刺激呢而有多一些的情绪反应。咁更加容易呢比他这些的情绪反应呢是影响緊他那个諗法啦，又或者呢他那个的行为的。咁、可以咁睇嘅，即係你话佢譬如皮肤敏感、食物敏感，佢对于一啲咁样嘅食物啊，或者佢一啲其他对皮肤嘅刺激特别个反应大啊嘛。咁但係呢一类人呢就係讲緊对于一啲可能係譬如话人同人之间个交谈啊，佢哋嘅态度啊，佢哋嘅眼神啊，咁佢哋嗰啲反应呢都可以特别敏感嘅。 嗯，咁会唔会係比较疑神疑鬼一啲嘅呢？ 又唔係去到呢一个程度嘅，而係呢佢对于一啲即係可能人同人之间交往嘅时候，特别係咁佢呢就容易喺里面呢去到检视呢究竟有冇一啲嘅嘢呢係好似批评緊我啦、批判緊我啦咁、样嘅一啲嘅现象喺度囉。 哦，即係话可能人哋一个眼神望埋嚟，佢就会諗啊，我今日系咪有啲咩问题啊？或者人哋一句好简单嘅问候说话嘅啫，其实佢都可以觉得系人哋可能挖苦紧佢咁样啊？系咪咁意思？ 系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好似见到啲朋友，喂，你今日状态好好、啊、咁样，好精神咁、啊、样， 可能咧佢就會諗，咦？你即係我平時狀態唔好啊，即係平時我好唔精神啊。 係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即係接收咗一啲嘅問題嘅時候，或者接收咗一啲嘅外界刺激的時候，都會轉化喺佢身上邊係比較負面嘅情緒啦，係咪咁意思咧？ 可以咁样睇啦，可以咁样理解啦，如果概括去。 咁但係会唔会嗰啲人係其实係因为自我要求比较高，所以人哋无论讲咩都好呢，就首先睇下自己先，係咪我做得唔好先，咁係咪呢类人都係属于即係比较高敏感嘅朋友仔呢？ 係呀、同意呀，因为佢可能嗰、那个本身佢对于一啲自己嘅要求啊，对于人哋嘅批评啊，佢都呢即係特别去在意呀、咁因为可能佢好需要呢攞到人哋嘅肯定啦，好需要咧，即系人哋点样睇佢，去到睇翻自己嗰个价值啊。啊，咁嘅时候咧，佢就特别去到在意呢一啲嘅人哋嘅反应，人哋对佢嗰个谂法咯。 咁会唔会因为呢啲谂法咧，令到佢嗰个情绪嘅波动都好大，然之后咧，可能做出一啲其他即系唔应该做嘅行为咧？ 系啊，如果咁睇，其实可以咁理解啦。因为当佢容易去误解人哋嘅时候咧。即係人哋明明冇呢一個咁樣嘅意思，佢又曲解咗，係可能覺得比較負面啊，甚至批評緊佢嘅時候，佢就自然會有佢嘅情緒出嚟啦。當佢有情緒出嚟嘅時候，可能佢就會反擊啦，可能咧佢就會明嘲暗諷翻人啦，甚至咧即係鬧翻人啦。咁佢就好容易咧，可能喺個人際關係上邊咧，容易係大起大落啊。即係一係咧就會好開心啊。一系咧就會即係好容易好敏感嘅時候就俾一啲比較激動嘅一啲嘅反應啊咁樣，可能可以咁理解一啲咁嘅人士咯。 但系啦，我又突然之間諗起一樣嘢啦。好多時候咧，我哋講從事藝術工作嘅朋友仔咧，就特別有呢一啲嘅情緒。咁可能佢嘅工作咧，即係因為可能觀點與角度嘅工作嚟噶嘛，係咪？咁可能你覺得靚，人哋又覺得唔靚，可能佢就會覺得好猛整啦。咁其實如果即係從事藝術工作嘅朋友，係咪都好多都有呢個問題出現嘅咧？ 我諗即係呢一個現象係咪藝人可能藝術工作者就特別容易有呢？呢個呢就係我諗雞同雞蛋問題啦，即係可能呢佢本身有呢一個比較敏感嘅敏鋭嘅感官嘅人士呢，佢個好處呢就係佢對於一啲刺激啊，對於一啲甚至係藝術上面嘅一啲敏鋭啊或者鑑賞力呢，都係可能比一般人高喎。當佢咁樣嘅時候，可能佢咪會自然咁去揀咗一啲藝術有關嘅工作囉。咁當有一個咁樣嘅趨向嘅時候，咁可以理解就是、可能從事藝術嗰啲人可能都有一啲咁樣嘅特質嘅。咁我哋可能可以咁样去理解咯。 明白。咁但係譬如呢一类嘅高敏感嘅朋友仔呢，其实佢係遗传因素啊，定係后天嘅培养令到佢会有呢一种嘅性格出现呢？ 佩佩问得好啊。其实呢一个一定呢就係好多因素呢集合而成嘅一个现象嚟嘅。咁我哋相信呢嗰个遗传啦，一啲基因上面呢係会有一啲嘅影响嘅。咁再加上呢就係可能佢成长成个嘅背景啦，佢嗰个嘅经历啦。呢啲咧都係好影響佢嗰個性格嘅形成啊，咁而嗰個性格咧亦都會正正就係去到判斷佢究竟係咪咁敏感啊，對於人哋嘅嘢去點樣去到諗啊，佢個思想模式係點樣啊，咁樣而形成佢係咪一個比較敏感嘅人咯。 咁但係譬如呢啲朋友好多时候学你讲啦，佢听一啲说话或者一啲嘅感觉嘅时候都係觉得接收一啲负面嘅信息或者负面嘅说话。咁个人唔係好容易即係会出现一啲负面嘅情绪，会唔会影响到佢即係将来会可能有啲抑郁啊咁样出现嘅呢？ 如果咁样睇落去呢，確实呢一类嘅人士呢，佢可能个患上抑郁症啊或者情绪病嘅机会呢，係比一啲唔係咁敏感嘅人士呢係可能会高啲嘅。咁呢个可以理解就係成为佢可能嗰个性格呢，佢係比较執着啦，佢係比较呢即係可以话有少少偏激啦，可能明明一个好中性嘅一个嘅评语，佢就会呢睇嚟比较係负面。当佢一路潜移默化又或者一路累积呢一啲比较负面嘅经验或者经历嘅时候呢，佢就容易呢形成呢啲佢情绪上面嘅抑郁嘅状态囉。 咁点算啊？即係如果自己已经係成长咗啦，已经係个成人啦，咁如果又发觉自己係呢啲高敏感嘅人士嘅时候，咁有冇得醫㗎？ 其实呢我哋即係会认为高敏感呢 本身當然佢唔係一個疾病嚟嘅，咁佢亦都唔係一個好正式嘅醫學嘅用語，而係咧去形容一個人嗰個性格嘅特質咯。咁所以咧就談唔上話需要只係接受啲乜嘢治療。不過咧，即係當嗰個高敏感嘅人士咧喺度面對好多佢譬如人際關係嘅挑戰啊，又或者情感情緒控制上面嘅困難嘅時候，就特別可能容易出現剛才我哋所講焦慮啊，又或者抑鬱啊嗰個嘅情況。咁當然啦，如果去到一個地步，佢真係一啲比較持續性、比較明顯嘅剛才嗰啲情緒反應嘅時候咧，可能都要接受治療咯。咁講緊就係譬如一啲心理治療咧，對呢啲情緒管理啊、情緒控制啊，或者佢思想佢點樣去到接收人哋嘅訊息嘅時候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嘅。講緊就係可能佢點樣同佢調教翻佢上面思想上面一啲嘅方向啦，一啲嘅模式啦，同佢睇翻究竟佢諗嘅嘢係佢一啲係一個事實啦，定還是其實係佢一啲嘅諗法啦咁樣。咁教佢咧去用一套嘅方法去分辨翻，同翻自己講翻。究竟我想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真的呢，是不是真的准确的呢，那去到判断。 那有没有一些除了你说要看心理医生去帮手之外，有没有一些平时的一些的方法都可以减低他那个高敏感的程度的呢？ 当然啦，就是如果一般来讲平常那些自我管理的呢，對於呢一類高敏感人士咧，都係重要嘅。譬如話，佢對於一啲壓力上邊咧，佢特別容易面對壓力啦。可能佢要處理壓力嘅機制咧，就要特別係去落功夫啊。講緊咧就係一啲，譬如話佢生活上邊嘅管理啦，生活上邊嘅規律啦，有足夠嘅睡眠啦，均衡飲食啊，或者一啲嘅運動啊，同埋好緊要就係佢有一個好嘅支援網絡，可能佢屋企人啦。或者佢一啲好朋友上面嗰个联系啊，又或者嗰个支援呢，係都相当紧要嘅。 咁啦，头先听你咁讲，即係如果大人形成咗啦，可能即係都需要即係周边嘅朋友仔去帮忙啦。咁如果作为父母啦，我又唔想自己嘅小朋友将来都成为呢一个高敏感人士嘅时候，係咪可以从小有啲嘢做，然之后令到佢冇咁容易成为呢一啲嘅朋友仔呢？ 是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来的。但是如果简单地去讲呢，其实就是多鼓励和呢多找他的长处，而呢不要太多去到着重他一些做得不够啊、不好啊这样上面的东西。反而我们透过鼓励他、赞赏他一些他已经做得比较好的东西呢，那去到令他更加有那个动力啦，有那个自信心啦，还有那个的自發出嚟嗰個上進心啊，咁佢咁樣嘅時候，佢比較可以肯定到自己啊，有翻自信嘅時候咧，佢就冇咁容易對於一啲嘢咁敏感啊，亦都冇咁需要咧，係靠人哋嘅反應咧去肯定翻自己嘅價值。 咁即係將佢嘅優點放大，創造自信心咁樣啦，係嘛？ 冇錯啦，冇錯。 咁但係有咗時候啲哥哥姐姐都會咁樣講咧，話啊，如果咧我哋成日都讚佢咧，會讚壞佢嘅，咁佢會驕傲嘅。咁其實係唔係好難做啊？咁樣好難拿捏喎。 係啊，這個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即係中國人其中一個幾普遍嘅一個嘅思想。咁但係咧，確實好多嘅研究啊。又或者真係臨床裏面呢，我哋都見到唔少嘅證據呢，就係話其實呢一種嘅模式呢，係會直接令到嗰個小朋友個自信心呢成日都會比較唔肯定啊，比較低落啊。咁其實呢一個呢，反而對於個小朋友嘅成長呢，係嗰個負面啊影響啊多過正面嗰個影響。其實我哋好想就係個小朋友活得開心快樂，同埋呢對自己有一個信心喺度啊。咁多過咧就係話，寧願佢好似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啊、唔得啊、唔好啊，要再做好啲啊咁樣。嗰、那個快樂指數或者佢個無論佢嘅身體啦、精神健康啦，都一定咧係前者咧係比較優勝咯。 簡單啲講咧，即係放開啲嚇，即係唔好睇得自己咁緊要，盡量咧就係發掘自己或者自己小朋友嘅優點、朋友嘅優點咧，所有嘢望落去都係正面樂觀嘅，咁就呢個高敏感嘅程度就會減低啦，係咪咁講咧？ 冇錯啦，冇錯啦。 咁今日開始，如果你都係呢種人，阿佩佩其實都係呢一種人啦，所以咧都係應該要樂觀啲去面對任何嘅挑戰咧，自然咧就會令到自己個高敏感變為冇咁敏感啦。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沈醫生嘅，咁啊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

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為旅遊業界提供2000個為期大約5個月的短期職位，希望下個月1日開始為24間疫苗中心提供管理和行政工作，月薪1萬至4萬元。由旅遊業18個組織成立的一間公司負責招聘，負責人稍後會講講招聘的詳情。 政府要求食肆4月底或之前是必須要提升室內的換氣量，或者是安裝合適的空氣淨化設備。世界綠色組織昨天就和有關的業界人士推出計劃，希望幫助食肆處理這些問題，包括譬如說室內空氣質素的諮詢或者是換氣測試等等，稍後會請來專家和大家講解。 法國的疫情反彈